茅台集团的百年盛世酒，还有1500块钱的话费，那可以说是我们很牛的一次促销活动了。我可以说，你通过媒体传播的力量，肯定能在短时间内造成轰动，互联网的新闻也都会在关注你的活动。你是花小钱赢得了大品牌的宣传度和美誉度，这多好啊！您答应我们吧。 哎，你分析的还是有那么一点小道理啊。答应你们啊，但是我只能给50个名额，好吧？ 没问题，没问题，非常感谢您啊，张总。那怎么样来订购呢？ 还是和之前一样，400-710-8888这个电话啊。 嗯。 为了保障大家的资金安全，这次活动呢跟上次还是一样，咱们呢还是货到验货，满意了之后再来付款。 这个好。 我们承诺免费的送酒上门。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订购电话赶紧和大家说一下，是400-710-8888，400-710-8888，只要拨打400-710-8888，您才花1596元出厂价就能够得到3箱18瓶的茅台百年盛世酒，外加1500块钱的乐化通讯网络电话充值卡，折下来每瓶酒仅仅只要5块钱，非常的超值。滴滴真酒，滴滴好酒，如果有假，甘愿处。免费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名额剩下最后的12个，抓紧时间拨打400-710-8888，立刻拨打进400-710-8888，400-710-8888。 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共同发布的每月科学留言榜又出炉了。在即将过去的9月份，咱们身边又多了哪些科学留言呢？每天走1万步真的可以减肥吗？兰花放在卧室里会让人失眠吗？儿童定位手表的辐射真的是手机的上千倍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聚焦9月科学留言榜。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是2015年的9月28号星期一，我们呢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在147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68年的9月28号，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第一号火轮船竣工了。这实际上呢是对于咱们国家的造船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时间呢回到1868年的9月28号，这是中国呢自己啊制造的第一艘的大型机器的轮船。设计制造者呢是由近代爱国的科学家徐寿还有他的儿子徐建营所共同完成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第一号火轮船竣工。这艘船啊，今天看起来不算什么，但是呢，在当时还是非常非常的引人注目的。船的长度呢，185尺，宽29.2尺，吃水呢是8尺，马力呢392匹，载重呢能够有600吨。船上呢还有8门的炮，而且呢是一艘明轮的冰船，就是这个船的轮子啊，驱动轮呢是放在船身的两侧。这艘船呢在试航的时候呢轰动了上海市，在黄浦江两岸都有很多的人呢来去看这艘船。随后呢徐氏父子啊又在上海设计成了比如说像操江啊、侧海啊、澄庆啊等等系列的船只，也为咱们国家近代造船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咱们国家呢自己制造的第一艘大型机器轮船正式的成功了。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个新闻，也请一位专家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辽宁辉山乳业陷入罗生门。什么情况呢？不久之前啊，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呢，一则食品的检测信息将辉山乳业拉入到了硫氰酸钠超标，把这个硫氰酸钠超标的这个事儿呢提到大家的面前，让我们又看到了，说哎呦，这个乳制品里面是不是又加了什么东西了。现在呢，一提到乳制品的食品风险，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这件事呢引起大家关注之后啊，辽宁的辉山乳业呢对外表示，公司呢对于河北省的这次检测是表示质疑的，自身的产品呢是没有添加硫氰酸钠的。值得注意的是呢，之后啊，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呢也表示，并没有发现辉山乳业当中有硫氰酸钠超标的现象。到底什么是硫氰酸钠？它是有没有可能进入到牛奶当中？进入到牛奶，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以下我们电话连线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的田维纳博士后，来跟他聊一聊。田博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 刚才啊，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情况，可以算说是罗生门啊，每个人都说自己的不同的道理。我们就和大家来讲一讲科学本身，到底硫氰酸钠是个什么东西，它有没有必要，或者说它在牛奶当中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我们硫氰酸钠呢，它是一种有毒的这个化工原料，那么少量的这个使用呢，就会造成人体极大的这样一个伤害。那么主要原因可能是我们这个硫氰酸钠的毒性主要表现在它的这个氰根离子，这个氰根离子呢，它进入咱们机体内以后呢，会抑制这个细胞色素氧化酶的这个活性， 嗯， 使我们组织不能利用氧。那如果有轻度的表现呢，可能表现为眼部及上呼吸道的一个刺激症状， 嗯， 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可能会使大家丧失意志，甚至伴发有这个脑水肿和呼吸衰竭。 嗯， 所以我们国家是明令禁止在食品加工过程中添加或者使用硫氰酸钠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但是这次我们大家有看到主持人有给大家介绍这个辉山乳业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硫氰酸钠呢添加在乳或者乳制品中，它无非是想起到一个这个抑菌的作用，然后达到它所谓的这样一个保鲜作用。其实我们国家早在2008年的12月12日，那么卫生部就公布了咱们的首批的非法的食品加剂名单，那就明确列出了这个硫氰酸钠不得添加于乳及乳制品中，而且添加是非法的。那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就有会想到，哎，这个又是一个跟氰有关的东西。那曾经的三聚氰胺事件也使得大家这个谈乳色变。 嗯， 那硫氰酸钠呢，它和这个三聚氰胺呢，它们有一定的共同特性，就是它们都是有毒的化工原料。 嗯， 那么它又各有各的这个特性，就是如主持人所说，我们在这个乳制品或者乳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硫氰酸钠呢，为什么会被人为的添加进来？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硫氰酸钠它有一定的这个抑菌作用。 嗯， 那么这些乳或者乳制品的这个企业是想在这个抑菌保鲜这一块对它做文章，但是我们国家就像这个三聚氰胺同样的是明确的认为这两种物质都是咱们的这个非法的添加物。 嗯， 就是它完全不属于食品添加剂。 您说到这儿了，我得问问您，咱们现在在牛奶的生产过程中不都是用的巴氏杀菌法吗？其实整个的杀菌或者抑菌工艺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就先做一个假设啊，为什么还有人可能会添加硫氰酸钠在里边呢？ 这个硫氰酸钠呢，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就像您说的一样，它进入了一个这个罗生门的事件，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像咱们三聚氰胺一样，曾经有一段时间也非常焦灼，就是这个牛奶可能它牛吃了这个饲料或者吃了这个草，它里面会有一些这个硫氰酸钠或者三聚氰胺的这个残留，但是它这个值非常低，那我们说它这是乳或者乳制品的一个本底值。但是至于这个企业它这次到底有没有添加这个硫氰酸钠呢，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那么除此而外，就像主持人说的样，我们这个牛奶不是有巴氏杀菌吗？不是有超高温吮食灭菌吗？不是有这个 HDST 这类的灭菌，为什么我们还要在里面加这个硫氰酸钠？ 那么如果你去这个工厂里面待过，很多工厂上它现在都有这个哈雷普认证或者是 GMP 这个认证，那在这些认证过程中你会发现它对这个杀菌的这个时间以及热力学温度它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你没有完全的按这个操作来进行的话，那么很容易你这个乳或者乳制品的这个微生物就超标。那么这些企业可能在这个在这一块它把控的不自信，它也有可能有这种利益的这个驱动，比如说我可以减少这个能源的热能的这个使用，那我也可以通过这个硫氰酸钠达到效果，但这都是不符合咱们的这个要求的， 对， 也是非法的。 对，你刚才讲到我们只是做一个假设啊，为什么要来添加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成本的考虑啊，回头再讲来我们还是要等到相关部门来给出一个最终的一个检测的结论。那么我想问问您，像硫氰酸钠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从食品安全检测的角度来讲，这个东西难检测吗？ 这个东西是非常好检测的。我们国家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它这个综合检测中心很早以前就已经研发出了关于原料乳和这个奶粉中硫氰酸盐的这个检测方法，而且呢我们这个方法会比较快速比较准确，它的这个最低检出线，也就是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了这个最低值大概可达到每升的这个乳制品里面1毫克，我们就可以检测出来。 嗯， 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就是被很多不同的质检部门很快的就爆出来，就可以说它的这个检测方法是很成熟的，这是比咱们在三聚氰胺这件事件中那个要成熟的一个地方。 嗯，好， 也是大家的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地方。但是唯一有一些让我们整个这个食品界有一些心惊胆战的呢，就是这个有些企业它不按常理出牌。 怎么说？ 那我们一般的这个检测，我们都是检测这个食品添加剂。 对。 但是我们说这个硫氰酸钠和这个三聚氰胺，它压根儿就不是食品添加剂，它就是非法添加物。 嗯， 这时候你就很难的再去做出一些标准或者是一些最低值的限制，因为它本来就不属于乳或者乳制品这个体系。 嗯，对，就等于说我们在检测的整个的目录当中是没有它的，我们需要检测的内容也是没有它的，自然而然就没有往那方面想。如果说有人添加了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查出来的，我这么理解对吗？ 对，您这个理解非常正确。但是我也在网上有看这个辉山乳业他们的一些人员的这个出来有解释，说咱们国家曾经规定过咱们这个硫氰酸钠的这个最高限定值是每千克的这个乳中有10毫克这样一个数量级。但是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这个值还是有待商榷的。 嗯，不管说这个事情啊，过去你怎么说是不是可以去添加，你按照最新的法律法规，这个东西是算是违法添加的，咱们就要按照最新的规定来去执行。关于这个事情啊，我相信接下来无论说是相关的机构还是说媒体都会跟进，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来报告这个事情的最新的进展，到底有没有添加，为什么要添加，到底这个乳品的问题是不是还会让大家想起来或者谈起来就会觉得很紧张，这个事儿也是我们很多朋友所关注的事情啊。好了，非常感谢田薇娜博士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就先送您走了。 好了，拜拜。 嗯，好，再见。 嗯，再见。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刚才呢我们和大家来讲了讲啊一个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辉山乳业的罗生门。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呢，河北省啊食药监局呢之前在辉山乳业相关产品的检测当中呢是检测出了硫氰酸钠超标，但是辉山乳业呢对外表示说我们的产品当中是没有硫氰酸钠的。后来呢辽宁省食药监局呢也表示啊也没有发现这里有硫氰酸钠超标的情况。关于这个事情啊到底是不是存在，肯定会有相关的部门呢来进一步的跟进。我们以上呢也是请到了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给大家来解读了一下这方面的科学知识。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走出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 叶之峰装饰，中国网球公开赛独家装修合作伙伴， 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等单位共同发布的每月科学留言榜又出炉了。在即将过去的九月份，咱们身边又多了哪些科学留言呢？每天走1万步真的可以减肥吗？兰花放在卧室里会让人失眠吗？儿童定位手表的辐射真的是手机的上千倍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聚焦九月科学留言榜。 北京时间20:3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儿呢，作为我们的开场曲啊，我选的这首歌名字叫《魔术师》，那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说很多的科学留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他们也是变了一个科学的魔术，通过我们看不懂或者看不清的一些方式呢，来蛊惑了人心，告诉大家不要这么做，不要那么做，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可能会造成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恶果。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破解这些科学留言。以上时间呢，介绍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大概内容，接下来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果壳阅读的主编，我们的科学顾问小庄。欢迎小庄，你好。 玉龙好，大家好，我是小庄。 好久没见面了，今儿呢我们跟各位来破解一下科学留言。其实呢，从今年的1月份的留言，从1月开始你就是我们的榜姐，来和大家来破解，就会到9月份了。哇，我每次跟你破解一次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从冬天马上又要走入冬天了， 已经是秋天深秋了呀。 但是这科学留言依然还是这么多，每个月我们都会看到一些新鲜。 是，我们都是不停的经历这个月经留言、年经留言嘛。 啊，还真是啊，一个月一回。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呢，这些9月份的科学留言都有什么？先跟大家来讲啊，这些留言呢，有一些听起来就会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些听起来也会觉得很不靠谱。比如说第一条，女人吃木瓜是能够避孕的；第二条，用双面胶可以从 ATM 机当中粘出钞票；第三条，兰花放在卧室里面会让人失眠；第四，吃菠菜豆腐汤会引起肾结石。接下来2017年会消灭近视眼，以及呢一家三口吃剩菜会致癌，儿童定位手表辐射是手机的上千倍，每天1万步就能够减肥，还有吃黑枸杞能够美容抗癌。哇，这有一些听起来还是挺有那么一回事儿的。你比如说，儿童手表辐射是手机的上千倍，我们的节目也跟大家来做过专门的专题。其实准确的告诉各位，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报道给报偏了，而且。 我觉得这后面可能有一些商家的这个企图吧。 是吗？哇，这你很了解市场哈。另外还有一些我们也跟大家聊过，比如说黑枸杞啊，黑枸杞当时我们跟各位也说过，到底什么是黑枸杞，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去吃黑枸杞。 对，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呢，从这些科学留言当中一条一条来说。在以上我说的这些留言当中，第一开始啊，你看到这些留言最抓你眼球的是哪一条？你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哪一条你觉得哇，这都可以是留言？ 其实我觉得那个比较无稽之谈的是那个，就是 ATM 机的那个 啊， 就看到我就特别想笑。 为什么？ 你感觉是觉得啊，这个人想钱想疯了，居然就因为这个明摆着，即使你能够做到这样，你也是犯罪，对吧？这个有点太堂而皇之的这种做坏事了。 对，这是怎么说的呢？我跟大家教一下这个作案方法，这个犯罪方法，我是打着引号的犯罪方法啊。他的留言是这么写：如何快速成为第二个马云？我来教你吧，把你的每张钞票正反面都贴上双面胶，然后一张一张的把它存进 ATM 机的自动取款机里。记住，是一张一张的存，存好之后呢，再把里头的钱取出来。你会神奇的发现，有的时候取100，吐出来的是200，甚至300。这是微信朋友圈当中的一个传言。哇，大家的这些智商真是好厉害啊，不去得诺贝尔奖真是浪费了。 对，应该咱们是一个黑诺贝尔奖。 哎，你说这个从理论上讲还真的是可行的，因为我的钞票上面是有这个双面胶嘛，对吧？然后我进去之后，他肯定要和别的钱混在一起，然后咔嚓粘一张，然后我再把这个钱再取出来，本来说我要取100，哎，这一下又粘了一张或者粘了两张，哎，这想一想没问题。 但是大家想想，这机器会那么傻吗？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知道，这个吐槽的时候也是一张张的吐的，这样我们听到很清晰的那个吐槽的声音，对吧？你想，如果它粘在一起两张或者三张，那个机器会不卡呢？就这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你会思考的问题。对，而且就我刚刚讲的，你这个明显是一个做坏事儿，对吧？那你做坏事不可能不留痕迹。我们知道现代的这个刑侦手段，你做了任何的那个你必留痕迹。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对， 就到这句话出现的时候， 它会记录，对啊，你那个你的卡的信息啊，甚至你的可能有监控录像啊，就是你都被记录在案了。对，就是去冒这样的险。而且我觉得大家不妨有人敢冒这个险去试试吧，我觉得是不大可能取出来的。对，那个机器肯定它有一定的防范的措施。 我问过相关银行业的专家，现代的这个 ATM 机，我们总以为说这个机器嘛，可能就是按照程序来执行，它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保险的工作。你比如说，它会对于钞票进行区分，假设说你的这个钞票， 你窝一个角，你往 ATM 机里去存钱都存不进去，你再不要想说它在存的时候， 对啊，这个我们都有经验 的。你 的 机器上面粘的，你的这个钞票上面粘了一点什么东西，它就会自动把这种东西给它识别成为，比如说其他的废钞或者其他的废物， 对、 啊，就收进去就木有了。 对、 啊，是这个情况。第二点 呢，直接不收。嗯， 我也问过相关银行业的人士。ATM 机呢，这个点钞的系统，比如说你要取一张，它真的就是给你去点点那么一张，就是点一张出来，而且这一张在走的时候呢，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大家平常不都是用过那个复印机或者打印机吗？ 嗯， 下面有那个纸往上传送的时候，它一次也只卷一张上来。如果说你的这个双面胶，你要是粘住了其他的东西，它就会把机器 卡 住，就出不来的。 对 啊， 我们打印东西经常会有这种经验。 所以呢，各位要想发财，还是要合法合规。 太无稽之谈了。 对，要老老实实的做人， 嗯， 要干干净净的挣钱。啊，我们刚跟大家说的这个留言呢，开心一下啊，开心一下。 嗯、 我估计听完之后也没有什么人会相信。接下来我们来说什么，就是女人吃木瓜能够避孕。 嗯， 木瓜为什么总是和女人联系在一起？ 对啊，之前老师说她怎么怎么那个好哈，就丰胸，然后我们也是破解过，有过科就很早就有文章告诉大家这是不可能的。 对啊，又丰胸又避孕这个事情，木瓜好难啊， 又给她就是造出另外的功能来了。嗯，然后避孕这个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避孕的话，我们知道就现代其实有效的手段其实就是吃那个长效的这个避孕药嘛、 嗯、 对，它是通过这个复合的激素来扰乱你的生理周期，那么让你的身体一直就是处于一个就是不排卵的状态，那么你就不会来、 嗯、 就是那个来月经，然后也不会排卵这样子。对，那但是木瓜里它其实并不存在的能够就是起到这种作用的物质。对，那么这个留言是怎么来呢？就是我看到这个上面分析一下，那我也去查一下文献。留言里面指的是说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木瓜主要是指番木瓜嘛，番木瓜呢其实在东方就一直就有一个就是说它可能会跟女人的流产有关。 嗯， 对，那首先我们要区分一下，流产跟避孕还不是回事，对吧？避孕、 嗯、 你是根本怀不上，但流产是你怀上了，但通过一些意外什么导致这个胎儿就是流失了。对，那么木瓜到底会不会导致流产呢？我查到的文献其实最早就是在77年， 嗯， 就有一个是来自印度的学者在那个一个就是叫是生理和药理学期刊这样子一个上面发表的。因为主要这个留言是在东方传嘛，那么他的这个做了一些大鼠实验，那么就指出是说这个没有成熟的番木瓜里面它的一些物质的确会导致那个大鼠的它的尿液啊，然后它的这个妊娠的一些就是妊娠期的一些异样。对、 嗯、 那么在那个最近的一个是2002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个就是更详实一点的这个实验，也是证实了点，他们没有完全说非常肯定说它一定会导致流产，但他们观察到了有一些这个跟这个不成熟的木瓜里面的物质有关的这个就是孕期的大鼠的异样。 嗯， 对，那么我们暂且是认为就是说这个孕妇你尽量不要去吃没有熟的木瓜。 嗯、 对，但是他们也是说这个熟的木瓜里面它那种物质减少了，对，就是木瓜干什么的，对，那没有观察到这个很明显的效应。这种， 嗯，对啊，你说在这个普通的市场上，谁会去买没有熟的木瓜吃呢？谁会去卖没有？ 又不好吃啊。 对啊，谁会去买它呢？所以我们跟大家来破解一下。 也会等到它再熟了再吃。 破解了一下这个留言啊，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下一条：兰花放在卧室里面会让人失眠。 嗯， 留言呢是这么说的。有些兰花会释放出甲基苯酚等有毒香气，长时间吸入之后会引起失眠。那到底兰花放在卧室里面会不会让人失眠呢？ 它这里面提到的物质是对甲基苯酚，对、 嗯。 那我其实特地去查了下，在那个有的这个特别是中文的这个文献里面，有一篇就是12年的，是对于5种兰花进行了这个香气来源的分析。 嗯， 对，那么这几种兰花包括什么西洋红、绿苹果、绿世界，还有一个是台北小姐，对，这几种。那么其实只有台北小姐里面它含有这个对甲基苯酚， 在其他兰花里面这是一个不常见的。那其实对甲基苯酚的确在这个就是花的这个香气物质里面本身就不是一个常见的，就大多数花有这个香气它可能更多是因为一些酯，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记得我中学时候就做过这个实验，什么那个做乙酸乙酯就香香的 哦， 对，那么比较多的是这种脂肪脂肪链的这个化合物，大概就是说有十几个到二十几个的这样子的碳链子，就长链的这样的一些醇啊、烯啊这种醛啊，对，他们会有就咱们闻起来觉得很好闻的物质，对，所以就是这个物质本来就是说就是在兰花有一千多个属哈、啊，是一个非常大类的物质，它就是很多很多的兰花，那么可能产生这种物质的本身就非常少，对，那么而且这个它的量其实也是非常低的。对，所以就是这个留言呢，怎么讲？就是他特地的把它跟这个失眠关联起来，我也觉得还蛮奇怪。就是这个造留言的人也挺会造的，他先不说什么各种毒啊什么，就是那因为比如说你要观察到一些就毒已经是这种，比如说中毒的反应或什么，那个是比较明显的。那可能有人养兰花没有这样子，对，那么他就说一个比较就是模棱两可的，比如说失眠呢。可能是有一些人会失眠的，那好像想哦，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反正、 啊、还会有一些心理暗示， 对 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我们说了这么半天，到底它有没有可能引起失眠？ 因为失眠它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生理的这个状态哈、它具体是说有什么引起来，就是说这个研究并没有确定到说是某种物质引起的， 就是我们现在很难确定什么原因可以导致人失眠。 但你可能比如说你家里养的花，这个花非常香，那的确你会感觉到一些就刺激啊什么的，对吧？那你可能会大脑会兴奋啊，这是都是有可能的。 对 对，但是它不是必然的。 就有可能对你会不失眠，但是也许放到我们家，我这两天因为身体其他的原因换季， 对， 我就闻到这个味道。 有的人特别敏感、啊、 醒了，然后今天晚上就睡不着了。 就是对，但就是说我们可以注意点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花就是尽量放在室外，就是不要让室内，因为你毕竟就我刚刚说这种很多很多，一般兰花里面都会有三五十种甚至更多的这种就刚讲的这些有机化合物，对吧？它毕竟是一些就是会扰乱人的分子，如果它浓度 这么说的话，其实不只是兰花了，任何花都不能放在卧室里面。我觉得这样的话，你比如说它有点什么味道，是让你晚上一闻到之后，这个味道挺好，睡不着了。 对对，就是你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自己去估量的事情，对，就敏感的人你就尽量不要这样做。 对，来，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来说下一个留言。这留言我之前已经看到过，而且不止一次了。吃菠菜豆腐会引起肾结石，说是2000多年前菠菜呢是来自于波斯啊，这个为什么叫菠菜是因为它来自于波斯的一种菜，于是就叫菠菜啊，是这么来的。我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我没有去考证过。 这个、考证， 回头我们去考证一下。说呢，在这个房间流传呢，菠菜呢富含草酸，豆腐呢含有钙，草酸和钙呢容易结合成为草酸钙，容易呢在人的身体当中呢形成结石。看来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是不是？ 对啊，它好像煞有其事哦。 是不是？ 但是我们要指出一点，就是钙本身就是人体就必须的一种物质。你不去吃豆腐，你体内也有钙。那么像草酸呢，也是在很多蔬菜里面会含有的。特别是菠菜，因为我们很早就是说，因为它补铁啊，因为它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需要的营养都会吃它。那你怎么能避免？就你只要一摄入这些蔬菜，你的草酸就会跟你体内的钙反应啊。对吧？就是这个时候你跟有没有豆腐是没有关系的。对，所以我们应该反过来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时候又吃了菠菜然后又吃了豆腐，那么这个菠菜里面的草酸跟豆腐里面的钙结合成为草酸钙，对，那么你体内的钙就幸免于难了，对吧？你就留下还可以自己用，那么这草酸钙呢人体也是可以把它排出的。就是你如果你的这个脏器的这个就是肾啊什么的功能正常的话，它就会排掉随着尿啊什么，所以你也不用担那个心。 对，就不是说我们看似在饭桌上这是一盘草酸， 啊，不，草酸，就是一盘菠菜，那是一盘豆腐，吃到胃里之后，它就变成了结石，其实不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化学反应。 对， 如果说真的有草酸钙在身体当中，它实际上也是会随着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会排出的。 对，因为你摄入量毕竟是有限的。 嗯，好，接下来再和大家抓紧时间来说这个事儿啊，说是2017年能够防止近视眼。说这什么情况呢？加拿大有一个公司呢，最近研发出来了一个仿生的镜片。这个镜片呢，只需要在门诊把它注射到眼球里面去，甚至连麻药都不用打，10秒钟之后就能够永久的矫正近视。 嗯， 哇，你看，对于我们俩这种戴眼镜的人，我看到这个事儿，我不管是真是假，我心里已经产生了幻想，要真是这样的话该多好啊！ 近视这个事，我记得好像我们之前也聊过哈，因为现在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嘛，然后也是因为现在人的户外活动太少了，对，然后这个就是眼睛的健康状况的确是堪忧，对，所以像这样的公司呢，它找到这个角度来发财，也的确是怎么讲呢，是一个好角度， 对， 但是我们要不要那么容易上当呢？ 就问你啊。 对啊，因为我其实有看那个榜，我就去查嘛。那么所有的就是用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仿生镜片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一个就是它的英文的简称放进去，其实只查得到那个公司自己的资料， 就没有任何什么医学研究的佐证， 就是你自家说了算的。 哦， 这个听起来就还蛮可怕的。 对， 而且大家其实是让我们在就是一直以来哈，我从什么那个1月份到现在的。就是破解各种谣言的时候，我们始终在强调一点，就是有些东西听起来就是太廉价，太容易让你就是以为你可以通过很少的代价去获得很大的这个获益的，这样你都需要好好思考一下的。 嗯，对， 就是对吧？这个当中是不是有什么陷阱呢？ 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要钱的午餐，也没有什么事情是最小的成本最大的收获，以小博大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接下来和大家再说一件这个事儿啊。哎呀，这个新闻事件呢，其实讲起来还是让我觉得心里有点唏嘘。这说的是什么呢？56岁的扬州的戴师傅呢，去年被查出胃癌；80岁的老母亲和57岁的妻子，在今年相继被查出了肠癌和胃癌。医生判断说，他们这一家三口啊，为什么你们都得癌症呢？是因为你们经常吃剩菜，以及吃这些霉变的食物是有关系。 嗯， 这到底是有没有关系？这不是有句老话吗？叫剩菜热三遍，金子都不换啊！你小时候听过这句话吗？ 啊， 好，那说明你们家里条件很好，就每顿都吃新的。 我们家确实在这方面还比较注意，因为我妈是个医生。然后特别是我们知道一些蔬菜里面嘛，就容易产生亚硝酸盐什么的，对，它会及时的处理掉。 好，那我们回头再讲来这个事情，是不是经常吃霉变的食物，或者说咱们就吃剩饭容易得胃癌呢？ 他这样的就是说，像这种留言呢，他也会经常拿出一个个例，一个很极端个例，比如这家啊，一个、两个、三个就得胃癌了，那然后就把这个当中的一些东西就直接说建立一个因果的联系，比如说他们家经常吃剩菜，那这个他在科学上他是不足以作为一个就是佐证的。如果我们要得到相同结论，我们一定必须说在相同条件下去，在很多的这个就是足以达到这个统计学意义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样本量下，对，我们才能够说有一个初步的这种结论。那么其实关于胃癌的话，因为这个它也是现代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嘛，对，其实就是说我们的科学界医学界对它是有一些总结的。我这里就大致说一下，一个是在骨科一篇文章里面呢，那么是讲到说是一个在2011年出版的，就是第9版的一个这种就是权威的文献吧，就是综合文献，叫做《癌症肿瘤治疗原则与实践》。对，它是那个耶鲁大学综合癌症中心的这个专家们做出的。那么这里面对于胃癌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就是有一些就是条件上面的这个。就是陈述啊， 对， 就说影响胃癌发病率的几个重要因素包括饮食、职业、吸烟、幽门螺杆菌感染、肥胖和放射线暴露这些。对，那么饮食方面的确是这样，就是说高盐摄入，然后过多的腌制食品摄入，然后还有维生素 A 和 C 的摄入不足，对，都是和胃癌风险就是增高有关的。对，那么我们来联想到就是你刚刚说这个新闻，那里面它 比如说他经常吃剩菜，那么剩菜可能因为我们知道腌制食品也是因为就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就是搁置，然后一些菌类的作用嘛，对，它会产生一些物质。那么我们姑且认为他经常吃剩菜，剩菜里面也是这种这个累积非常多，对。但是因为我们还知道这个腌制我还是要时间是要有那么久的，对吧？就我都不相信他们家真的会把菜就每顿菜每样菜都放上那么久吗？ 可能有可能是这样吧。老婆，今儿这个新做的菜咱不吃了啊，今天晚上先腌着，明天再吃。 对对对，我们过个十几天再吃。你说这 想一想也不大可能啊。 对啊， 我们今儿做顿饭是为了下个星期吃。 嗯， 其实你刚才讲来说了一个癌症的成因，按照现在的科学研究，大家并没有找到说每一个癌症是一对一的成因，还没有精确到那个程度，只是说部分癌症我们找到了一些原因。 对， 而且像尤其是光胃癌这一项就有很多的成因，比如说幽门螺杆菌，还有一些呢也可能和一个家庭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因为一个人身体的健康和你的习惯之间是有着非常非常直接的联系，是不是不好的习惯也会有一些健康的影响。我觉得这些可能未来都会有更加进一步的一些研究说明会来到我们 的身边。是的，特别是胃病，我们知道跟职业的这个关系也是很大。 哎，那你说我们这职业啊，行吗？ 对啊，你跟我都有胃病，就这个。 对啊，我真是，我就你讲跟职业有关系， 不按时不规律的吃饭。 哎呀，我就下意识的在想，这怎么样啊？我行不行啊？你说完这个，我也有点怕怕的呀。啊，你觉得行吗？我们给自己打点气，可以吗？ 我觉得我们还是尽量调整生活习惯吧，就健康一些的。 对，其实习惯，好的习惯才能带来好的身体。 对对。 好，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小庄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是玉龙，在明天的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以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欢迎来到今天的智力问答。我将给出各位关键词提示，猜猜我所形容的是什么职业，请听题。他有